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 MIHK 十周年的这个的特辑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啊，咁啊又会隔咗两个礼拜，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十年血泪史啦。咁啊，睇一睇个日历吓，即系睇一睇我啲工作嘅进程。咁啊，即系望过咧，开头咧创立呢一个嘅低俗频道啊，又或者呢一个嘅 MIHK 嘅。咁啊，其实咧每一个嘅阶段啊，即系我从事紧呢一个嘅网台啊。無論即係啱啱開始嘅時期啊，又話發到好大嚟做啊，哇嗰、那個嘅基地啊，成差唔多成四五千尺咁大啊，到後屘我哋即係縮減啲人手縮細啲嘅基地，到而家我哋即係散落喺唔同嘅呢一個嘅角落裏面啊。其實我嘅工作量咧，即係可以講咧，就係即係係未停過嘅，係基本上咧就係與日俱增嚇，即係每一個嘅階段裏面咧都冇話閒著，話減少咗自己嘅產量。咁你話喂老歐，你咪犯賤啊！即係要做到即係咁多節目啊，或者係點咁啊？即係當然我有一個嘅原因啦。第一就係即係都過咗嚟海外啦。咁啊，即係講真，我又唔會打工嘅。咁啊，亦都係嘛，即係唔係適當嘅時間去創業啦。因為無論喺加拿大自己本土又好，或者係香港嘅工作嘅經濟環境啊，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而家都係應該要靜觀其變嘅呢一個嘅時間。咁啊，而家我最叻嘅咁啊，就當然係講故仔啊、時事評論啊、分析啊，又或者係逗下大家笑啊咁樣。咁啊，既然叻嘅地方，咁啊，不如喺個時間裏邊就繼續再做好啲嚇，氹下大家啊。喺而家呢一個嘅唔開心嘅環境、陰霾密布嘅時間啊，又或者嚇即係前途未卜啊，又或者即係前面好迷茫嘅時期裏邊，希望同大家就多啲喺網上邊嚇溝通。多啲嘅呢一個嘅接觸，同埋咧就係希望咧都可以分享到更加多嘅資訊俾大家。咁啊，所以咧就係隨住我嘅擁趸越嚟越多，或者係即係多更加多嘅朋友都有興趣關心 MHK TV 嘅呢一個節目嘅時期，反而我嘅工作量咧即係隨住呢一個嘅 popularity 咧，就係繼續咧就係加咗上去。咁啊，咁多年以嚟啦，咁啊屈指一算係嘛，即係我哋製作嘅節目嗰啲 lost count 咁滯啦。在 YouTube 裏面的呢啲嘅瀏覽量咧，其實一早就已經係個，我諗應該係過咗二億添啊！咁啊，加加埋埋即係兩三條嘅 channel 加埋落去，咁啊，而家一台就32萬左右，二台就12萬左右，咁啊，三台就而家就係仲係起步當中，就希望可以盡快咧嚇年底前可以去到10000人。咁啊，希望三樣嘢加埋咧，就係成40幾50萬嘅呢一個嘅 subscriber 咗我哋嘅節目啦。咁當然當中有啲嘅重複啦。咁啊，做咗幾多個 video 咧？我諗真係都幾萬條 video 嘅片噶啦。咁啊，幾多個鐘頭咧？咁即係我都唔敢估啦嚇。十年裏面累積嘅呢啲嘅數字，我其實係實情我未有好認真咁樣去理過。咁因為我覺得數字始終係數字，冇乜特別嘅意義啊，係嘛？即係如果攞嚟去吹噓啊，又或者去 buff 啊，去自誇自讚咁，亦都你都知道，一直以嚟都唔係老屋嘅一個嘅 character 啊，本性啊咁樣。咁但係今集嘅呢一個嘅十年血淚史，咁當然都要同大家講講有一個嘅里程碑。有一個嘅 achievement， 咁啊老我覺得咧都的而且確係好值得自豪咧，同大家去分享同埋去互相勉勵啊，亦都感激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咁就係我最中意一個嘅節目大院有落啦。咁啊大院有落咧，即係一開始嘅時期咧，其實就成個半鐘頭一集嘅，咁啊真係好襟睇嘅，即係做三節。咁啊，但係當時嘅大院有落，即係喺我嘅工作嘅排程裏面又話唔係佔據我全部所有嘅呢啲嘅時間啦，做網台嘅工作唔係我咁多啦。咁大院有落即係其中一個星期裏面嘅一個嘅 task 嚟嘅啫。咁如果做個半鐘頭嘅節目，咁大部分嘅時間做 live 咧，咁其實咧即係之前亦都有麥理浩幫手去做一啲嘅preparation 啊、準備啊，咁其實亦都係睇完佢俾我嘅一啲嘅資料。然後我跟住消化完，即場做 live 做演繹，咁啊亦都唔係話真係好辛苦啊，或者係好攞命嘅嘅 condition 嚟。咁啊唔多唔少咧，而家大院有落咧就已經去到492集，咁啊聽日嗰集嘅大院有落就係493集，距離咧我一個嘅人生裏面嘅一個嘅小嘅里程碑500集咧， 咁啊唔夠十集。咁啊，所以咧喺網台界嚟講咧，去到近五百集，即係唔係鳩吹，亦都唔係話即係埋手飲大兩杯，冇準備亂咁肥嘅無人駕駛嘅節目咧，集集都要有準備，亦都有好多嘅後期製作，出外景定主題，有 set 文係嘛，有 get 有成成嘅，咁其實咧即係我都覺得咧無愧嚇。對各位嘅呢啲嘅網友，即係交特功課有特，咁啊好多嘅網友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亦都係中意睇大院有樂。咁啊，我有少少對大院有少少遺憾嘅咧，就係因為我暫時而家要喺加拿大温哥華地方一個地方居住啦，咁我冇辦法咧就係親身咧就係去拍攝啊一啲嘅香港嘅一啲嘅外景啊，俾一啲真真正正香港本土故事同大家去分享。咁啊，啱啱今次嘅呢一個嘅十週年嘅特輯啊，屌總理西瓜頭啦、偉哥啦、撚樣一號啦、阿勇哥佢哋過咗去呢一個嘅馬交，咁我見咗佢哋即係通街拍啊，咁啊亦都係我老窩裏邊咧製作大院有樂嘅時其中嘅一個咧，我覺得好好好玩嘅一種嘅環節，因為咧始終係歷史咧係要入去個 field 啊，歷史係要去街嘅。歷史是要出去的，歷史是要探索的，歷史不是在個錄影室裏面勾講，或者錄影室裏面教堂裏面就是講一些文字，那是很 boring 的。所以即係大院有樂定性為一個香港本土文化歷史故事分享的一個節目呢，所以呢我其實在開頭冇幾耐之後呢，大院有樂呢就已經呢就出發呢定性呢就一定要有多啲嘅呢個外景，多啲一啲嘅後期嘅製作，多啲有趣嘅環節，令到佢變咗有娛樂性之餘啦，有外景啦，有口述歷史啦，咁有故事分享啦，有各方面嘅嘢，總之令到大家目不暇給，原來香港嘅歷史係咁 interesting。我哋了解香港嘅本土文化咧，我哋嘅自己嘅本土嘅呢啲嘅古仔，我哋嘅身份認同咧，絕對唔係啊！即係教堂裏邊嗰啲死咕咕嗰啲人之話咧，講到咧就悶到你咧就即係口裏咧就屌你老味啊，膽出鳥來嗰只嘅呢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好多嘅朋友都係睇完大院一個之後咧，對香港歷史更加有探索啊了解。咁我其實就都幾開心有一個嘅 situation 嘅，就係我今次喺英國曼城裏面其中見到面嘅一個女網友啦。咁佢未移居去曼城之前咧，其實佢亦都喺香港裏面咧做一啲嘅導賞團，咁啊亦都帶一啲嘅香港嘅人咧去唔同嘅地方咧了解香港嘅本土嘅歷史。咁由於佢係即係大院有樂嘅忠實嘅擁趸啦，咁有一次咧，我直情喺西營盤啊西邊街嗰度咧，就撞到佢帶團咧，就講啊，即係香港大學啊，即係嗰個入口啊，嗰個嘅 university 係個 U， 應該係個 U 字，點解變咗個 V 字？係咪關於一啲嘅都市傳說係嘛？即係驚個 U 字好似一個嘅吊頸咁樣啊，即係串親以前啊俾日本人吊死嗰啲嘅亡魂咧咁樣。我唔知佢係講呢個啦。咁但係就好明顯咧，佢就帶啲朋友咧就去睇下西邊街啊，一個嘅西區社區服務中心嗰間紅屋啊，係嘛？即係以前係一個邊係停屍房啊、贊玉醫院啊，咁啲 topic 全部都係大院有樂係 cover 過。咁所以咧，即係亦都生命影響生命啦，即係可以簡單啲講，就係自豪啲講啦，就係好多個朋友都係了解咗大院有樂之後，了解到自己香港嘅古仔，亦都了解到自己原來我哋香港有咁多 interesting 嘅古仔，我哋嘅政府係其實就係好刻意地咧，就係好淡化啊，等我哋嘅根唔深啊，等我哋了解自己唔夠啊，要我哋了解埋嗰啲十萬九千里以外嗰啲咩牡丹江啊、黑龍江啊、東北啊、黃河、長江。咩大西北啊？屌，嗰个叉市四个大字咩？了解清楚，熟咗香港嘅本土环境，有翻本土心啊！呢一样嘢先为之最紧要。咁但系当然吓，即系特区政府同中共啊，一直以嚟都系唔希望我哋嘅香港人嘅本土情意结咁有啊，担心死我哋香港人会独立啊，如此类推。咁所以即系我更加要坚持做好大院有乐。咁啊，无论喺香港里边嘅历史。文化一啲嘅有趣嘅習俗係嘛？我哋嘅私人行為我哋嘅記憶一啲嘅傑出嘅人物嘅故事嘅分享，我都好希望喺大院有樂，令到大家咧就係了解多啲。 咁但係已經有落，即係開頭做嘅時候，咁大家都講咗啦，即係連靚波王啊 William Sir 都唔知我做不鳩，咁啊，即係究竟個定位係點？因為當時實在係前無古人，冇人做一個嘅啊歷史香港歷史本土歷史嘅呢一個嘅文化節目，咁啊後屘即係當老學啊，即係做完大冤有落之後，我其實我真係覺得我有啲老鼠跌落天平自稱自讚噶，因為我發覺咧香港好似啊蘋果又多咗人去講下啲本土嘢啊。又或者啊，即係多咗好多其他啲人去了解本土文化。Facebook 有好多一啲嘅本土嘅一啲嘅族群去分享一啲嘅舊嘅事物啦，如此類推啊。咁啊，唔知關唔關我事啦。咁我當我關我事啦。咁但係起碼一石拋起千層浪，十年之前做嘅一個嘅歷史節目，香港本土節目多咗好多人去關心。亦都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喺依一個嘅議題上面，甚至冇啊有啲嘅出名嘅一啲嘅過氣藝人啦，係嘛？咁佢亦都有佢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咧，都係講呢啲嘅香港故事。咁啊，當然邊個做都冇所謂，最多人做就最好啦，係嘛？你做得叻個老惡嘅，我都無任歡迎，係嘛？即係你嗰個節目係冇粗口嘅，有啲唔中意聽粗口嘅，咁啊，即係去捧你場又開心，係嘛？或者你嘅節目冇咁深入嘅，15分鐘、20分鐘又完一節嘅，咁啊唔緊要。有啲人就中意食即食面嘅，亦都冇問題。咁啊，即係總之各擅勝長，大家亦都咧就係百花齊放，大家亦都係咧，即係大家去努力喺依個目標裏邊做大個餅，咁啊就為之 very good， 係咪？咁好啊，咁如果你問我喂阿老啊，你大院有落有冇邊幾集嘅特別你中意啊咁樣？咁如果你問我，即係我一直記得好刻心銘記嘅，當然就係香港保衛戰啦。香港保衛戰係冇人將3年8個月玩到咁過癮，咁啊亦都好簡單地幾集嘅特輯。將依一個嘅18日嘅保衛戰同埋依一個嘅香港嘅黑色聖誕節好深入淺出咁樣俾人哋起碼唔好講到好 detail 啊幾多秒幾多分又屌幾時炮軍又邊個山頭去登陸啊又即係幾多兵幾多炮嗰樣唔使講到咁 detail， 但係整體18日裏面發生過啲乜嘢嘅嘢啊？點解前因後果個背景？點解英國人喺依一場仗裏面打得咁奔走係嘛？又或者即係中國共產黨有冇幫過拖？或者國民政府喺成件事裏面嘅 participation 會係點樣係嘛？日本仔點解會勢如破竹？點解發動太平洋戰爭啊？喺邊個地方去侵入啊？我點解依一個嘅醉酒灣防線兩嘢就俾人打垮？咁我哋甚至無去到親實地現場去勘察啊，睇下當時嗰啲醉酒灣防線裏面嗰啲嘅地洞啊，我仲好記得個地洞裏面有好多嘅街道嘅名，咁啊全部都係啲英國嘅街名嚟係指引。咁啊，好過癮嘅。咁啊，拍依一個節目當然就辛苦啦。當中裏面又有我哋啲唔同嘅節目主持，即係講下口述嘅一段嘅歷史。咁啊，即係小弟亦都要 draft 個稿啊。然後跟住咧就係當時喺迷米嗰邊咧，就用佢哋嘅字幕機。咁啊入咗落去之後咧，咁啊 operator 咧就逐段逐段咁樣褪上去。咁個主持人啊，包括我啊周公子啊，咁啊大家就對住個稿嚟逐啊七情上面啊，咁啊加啲語氣讀好個稿佢，咁啊又有實地考察，咁啊又有何方嘅依啲嘅 set 文，又有物理號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歷史嘅一啲嘅古仔插咗落去啊咁樣，咁令到大家就好容易了解，亦都係好快去睇到依一集，睇得明啊嚇，亦都唔 boring。咁啊，即係記得3年8個月香港人嘅呢啲嘅慘況。咁啊，你有冇其他啲節目我又好喜歡咧？咁當然睇完有落係一個好辛苦嘅節目啊！即係特別係如果你要拍到關於香港一啲嘅地理，咁我仲好記得嗰陣時曾經包過一隻船，就落到去蒲台島，咁啊睇嗰個羅州。咁啊，羅州就係曾經二次大戰嗰陣時，日本人咧就將好多嘅多餘嘅人口咧就送咗上去嗰個羅州嗰度，咁啊變咗啲人咧就喺上面間山餓死啊，咁唔知會唔會有人食人嘅問題啊，咁啊好恐怖之臨時，咁啊就要包起船落去依一個嘅蒲台島對開嗰個地方裏面去了解，咁啊亦都好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又去過依一個嘅蒲台島去考察啦，又去多唔同嘅離島啊，又睇一啲香港嘅一啲嘅古蹟啊、石刻啊，如此類推。咁啊，甚至無啊，即係同我姑姐係嘛，亦帶過去揾依一個嘅虎豹別墅後面嘅一啲嘅涼亭係嘛。咁啊，當然即係做大院有落最過劑嘅就係梗係即係飲飲食食啦，係嘛，去鯉魚門食海鮮。 係嘛？即係去 sorry 去流浮山食海鮮啊！鯉魚門就冇去過，咁去流浮山食海鮮係嘛？咁啊又去長洲啊，又或者唔同嘅離島裏邊試下佢哋嘅小食啊！最開心、最懷念嘅就係當然落去依一個嘅軒記係嘛？啊，食嗰啲嘅白灼牛肉係嘛？即係啲嘅順德菜嗰啲嘅邊魚，咁啊今時今日邊記都啊軒記都執咗粒啦係嘛？嗰啲邊魚易食，即係已經係成絕唱。咁啊，即係有好多嘅嘢，當時就冇諗過就會消失。10年過去之後，我其實都唔敢點翻睇喺呢10年嘅大院有落，因為除咗有一啲嘅故人啊，以往嘅主持，以前嘅青兄道弟，卒之就反目成仇，見得翻佢哋啲樣，我有時我哋都啊唔係好想啊，即係聽到佢把聲，或者係見到佢嘅撚頭。咁啊，好多嘅恩恩怨怨，有時亦都喺呢一個嘅節目裏邊，我有時都唔知點樣去得罪咗啲人會咁憎我，特別係大咪哥係嘛，即係對佢一直以嚟即係我都覺得相敬如賓嘅嚇，即係對佢樣嘢嚇，即係你要開節目啊，或者你唔夠錢啊，又或者你要問公司可唔可以度水啊，咁即係啲的而且確啊，即係公司都完全滿足佢嘅要求。啊，甚至冇佢又唔夠錢，咁我話好啦，你不如幫手遊一遊新基地嘅外牆，咁我科個人工錢俾你啦，咁樣咁，然後到最後佢都係爛尾，係冇遊曬嘅。咁所以即係 anyway 嚇，即係但係到最後佢嘅真愛真到不得了嘅，咁我都唔明白。咁但係咧，即係整體大院有係一個 teamwork， 一個團隊，咁啊有以前嘅先人啊，大咪麥理浩。係嘛？又有屌總理，又有 Nicky 哥，又有閹雞，又有周公子，搞貓俊、阿喬、阿奇、阿超哥，係嘛？即係好多人都有 participate 落去咧。啊，後屘亦都有阿偉哥嘅加盟，係嘛？咁啊，好多嘅朋友，咁啊，亦都譬如喺奇案裏邊有啲唔同嘅女主持人啊，譬如阿 Michelle 啊、阿 Debbie 啊、阿觀音啊，咁有時會幫下手啊，咁樣係好熱鬧嘅。啊，開頭嘅時期仲有阿魚啦。係嘛？仲有而家喺 TVB 裏面做緊嘢嘅 Mandy 啦，咁總之就即係都好目不暇給，好陣容鼎盛，題材廣泛，咁啊即係好多難忘嘅呢啲嘅記憶，咁啊好快就去到500集啦。咁啊而家即係如果你大家咧即係重温撳頭睇翻曬490幾集嘅大院有落，我諗你分分鐘一個月你都做用啲時間都唔夠啊！睇翻曬咁多集，要煲翻曬所有嘅嘢。當中裏面有好多我哋嘅人個人嘅真人嘅呢啲嘅經歷，有一啲嘅嘉賓嘅分享，咁亦都有一啲嘅實地嘅呢啲嘅探討，而好多個地方咧已經係可能已經唔再存在㗎啦。譬如喺呢一個嘅雞龍灣墳場後面嗰啲嘅亂葬崗係嘛，即係而家已經係鏟咗啊冇曬啦係嘛，咁啊我哋嘅呢一個嘅西營盤堅尼地城啊。啊！依一個嘅域多利道嘅入口嗰度嚇，即係有一啲嘅以前嘅亂葬崗嘅墓碑，咁啊而家仲唔知仲健唔健在啦，係嘛？咁啊有一啲嘅地方嚇，即係已經亦都可能咧，就已經係明日黃花，譬如我頭先所講嘅依啲嘅孫記啦，咁有啲嘅舊嘅依啲嘅酒樓啦，係嘛？咁啊蓮香樓啦，係咪？全部已經係歷史遺跡嚟嘅，咁變咗當時諗就拍低就有一個嘅記錄啊，點知真係拍咗之後咧，而家就真係咧就係變咗就係一啲嘅 digital 嘅依個檔案。嗱，我唔知道嚇，即係大院有落可唔可以再去到幾遠係嘛？500集之後會唔會有第二個500集？又或者我嘅能力裏面有冇揾到咁多嘅 topic 可以拎出嚟講？咁但係總之，我希望可以應承到各位老友記，就係每一集嘅大院有落。都是我好俾心機，我盡咗力嚇，又或者是我喜歡嘅一啲嘅 topic， 同大家去分享嘅一啲嘅集數嚟嘅，唔會齋留單係嘛？即係每一集嘅大院有落，小弟都好俾心機咧，就係可以盡量有一個嘅 substance， 有一個嘅 content， 有一個嘅紀念價值。呢一集點解我咁樣去做？借古奉今啊，反映現在嘅呢一個嘅情況啊，又或者對比翻以前英殖時代嘅香港同埋回歸後嘅香港嘅呢啲嘅對比會係點樣？咁啊，希望大家咧仍然係繼續會支持大院有落啦。咁亦都咧就係希望大家咧就令老我啊繼續去再俾心機係做好嘅大院有落去。咁啊，大院有落亦都 spin off 咗兩個唔同嘅節目出嚟，一個就係香港奇案，一個就係呢一個嘅老我講鬼故，咁啊兩個節目咧都差唔多做咗40幾集噶啦， 咁啊做咗兩年幾啦，即係 spin off 咗出嚟。咁啊，承蒙大家錯愛啦，兩個節目都係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裏面嘅 kick view 都係好高，亦都係好多嘅唔係我哋時事評論嘅客嘅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網友去支持。咁啊，我喺依一方面會繼續嘅努力。咁啊，其實奇案同埋鬼故亦都係大院有落同一個嘅精神、同一個脈絡、同一個嘅根源啊。都是借不同的一些题材去反映香港的一代人的一些的故事，又或者我们一些的文化传承，一些的都市传说，反映当时的一些的时事的这些状况，都是记录了我们香港的一些的文化历史，留给大家。如果将来人类灭绝，外星人落到来这个地球的废墟，一个不觉意找到一些 digital 的档案，就看回有条的傻佬和他们的团队，哇，做了这么多年一些记录在香港历史，用一个娱乐的方式留下一个见证给大家的。希望外星人都知道究竟我们香港曾经有些什么事就发生过。咁啊，去到依度咧，其實我都好想講講喺大院有落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功臣，咁啊當然係阿周公子。咁啊，周公子係我由幼稚園 B B 班就認識嘅一個嘅同學仔。咁啊，一直咧就長大就喺幼稚園啦。咁啊，跟住就小學嘅六年啦。咁我哋咧起碼都有成個童年啊，大家都係spend 埋一齊嘅。咁啊，基本上啦，即係周公子係一個都幾開朗嘅男仔嚟嘅。細個嗰陣時，咁啊好多老師都鍾意佢，咁啊因為佢眼大大啊，咁啊面圓圓啊，咁啊亦都好高大嘅。佢細個咁啊都喺老師嚟講係一個靚仔嘅一個嘅學生。咁啊周公子把聲亦都係夠好啦，咁佢朗誦亦都係攞到好多獎嘅。以前喺學校裏面，咁啊老師亦都有佢嘅一啲嘅垂青。咁啊有一次我同阿周公子咧都參加過一個嘅小學嘅公開嘅朗誦，咁啊仲有我契仔嘅老豆啊 Daniel 啦，咁都有參加。咁但係成個比賽裏面咧，周公子咧就 beat 曬我哋噶，咁亦都其他啲學校嘅選手，咁佢依個朗誦裏面，我記得佢攞第二名係定係點嘅，都好叻嘅。咁啊，即係喺小學裏面，我哋唔係話即係唔玩埋一齊咁啊，但係又都話唔係話好疏離，即係有交通有交往。咁啊，一直升到去中學，咁啊，大家唔同嘅班啦。咁我中三以後咧，我就過咗去加拿大讀書。咁啊，中三之後咧，周公子亦都係喺翻聖彼得學校裏面讀書。咁就後屘我了解，我翻咗嚟之後咧，就知道佢咧就讀完中學之後咧，就入咗去加入一個旅遊界。咁啊做得幾好添，咁啊後屘知道佢去台灣就結咗婚，咁啊亦都有一個個女，咁啊即係朋友同同學之間轉載嘅，知道佢嘅呢啲嘅近況，咁啊見到佢都好 OK 啦，咁啊即係成家立室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即係當我成立一個低俗頻道嘅時候咧，其實就喺迷迷嘅期間咧，準備要做大院有落嘅時候咧，咁就喺經其他嘅一啲嘅好友嘅介紹之下救星嘅聚會咧，就接觸翻阿周公子。咁而當時咧，佢就知道我搞緊依一個嘅網台。咁啊，我亦都即係希望周公子有興趣，得閒上嚟玩下啦。咁又同佢都幾投契啊，開頭接觸咗佢。咁啊，因為可能大家嘅工作嘅範疇啦，佢亦都接觸人講啦、人面廣啊、交到得體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加入咗我哋低俗頻道嘅依一個嘅團隊，亦都係大院有落裏面咧，就係即係其中佔據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職位，好多集數咧都係有佢份。咁啊，一直以嚟咧，即係我自問嚇，我對周公子亦都相敬如賓，即係唔會話因為佢係我舊同學啊，我 take 佢 advantage 啊，又或者即係我都一直都好感謝佢喺幫我嚇，即係喺整件事件裏面啊，好多嘅鋪橋搭路啊。譬如嗰陣時，我喺大院有落裏面啊，即係要訪問阿滔滔嚇，去大榮話都係阿周公子嘅穿針引線。咁啊，周公子亦都嚇，譬如搭路我哋去食盤菜係嘛，即係入去人哋個書室裏面去食盤菜，咁啊可以拍到一集嘅大院有落出嚟。咁喺依一方面裏面咧，佢真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公關嘅能手，亦都有好多嘅依啲嘅 networking， 幫咗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嘢。咁啊，喺成件事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啊，周公子即係亦都好有觀眾緣啊，好多朋友會中意佢啊。咁我哋都即係同佢講，喂，不如我 spin off 個節目出嚟啦，整個節目叫家常便飯，咁你做下啦咁樣。咁佢亦都好樂意去做。 咁但係做做下嘅情況之下咧，嗱，其實就算每一個節目啊，周公子去拍呢啲家常便飯，當時嘅做法係點咧？我哋 book 咗一個嘅 kitchen。然後就我問阿周公子你想要啲咩嘅嘢，然後我自己私人咧就去買餸，因為你唔可以靠阿 Zero 啊啊佢哋去買，或者係第時後屘嘅呢一個嘅阿錢小豪啊，佢哋實忽急嘅，因為實買錯嘢嘅，即係後屘我只有一個好 classic case 阿喬，只有個蒜頭同洋葱佢都分唔撚到，屌你老尾即係買錯嘅。咁如果我哋嘅時間咁緊迫，一集。一次過嘅呢一個嘅 location， 捉個廚房，我哋拍成三四集嘅，起碼要整兩三四個菜嘅。咁如果你買漏一樣嘢，咁你就好影響到整個節目嘅進程同埋製作。咁所以呢一樣嘢就要自己做。我直接我幫佢買曬所有嘅餸，咁去埋個 kitchen 裏邊，咁啊即係跟埋 shoot 搞掂曬啦，做好曬啦，我先走。咁通常咧就星期六要做呢一件事嘅，咁啊等阿 Debbie 亦都得閒啊，周公子亦都 OK 啊，咁啊一個月裏邊咧就起碼 shoot 一次，咁啊我一個好寶貴嘅一個嘅週末嘅時間咧就俾咗佢呢一個節目，因為我做呢一個嘅監製。咁啊有時就諗翻啦，即係我都好 dedicate 得太多時間喺網台嘅事務啊、節目嘅製作啊，唔係大院有落以外的節目我都參與到很多的這個 participation， 有時想回有時花木蘭有時都炸我型的，即是他經常覺得我陪的時間不夠多，就掛著去做事情、啊、那我有時想想起都是個心有些真的很不舒服。那講回了，那周公子即是家常便飯，其實都很多人看，有都很多人讚好，也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懂煮嘢的朋友來。但是好後來就覺得有些很多奇怪的事發生了，因為周公子就不停地在我面前就是 campaign 啊先人，講到他咧就係十惡不赦啊，衰人啊，壞人啊咁樣啊，總之就即係屌你尾，即係有呢條嘅撚樣喺度咧，個台都遲啲俾佢擺鳩咗啊，定係點？咁啊，亦都係潑我冷水就話：喂，你大院有落，你究竟做得幾多集啊？係嘛？大院有落最多咪俾你做多十零集，你乜嘢 topic 都講完啦。我話唔係嘛，周公子，成個香港八鳩幾年。逐年揾樣嘢做，我都起碼做一百八十集喎，大佬點會點會嚇、啊？即係去做得十幾集啊！咁喺依一方面，我係即係有啲唔係咁認同啦，佢有依一啲嘅睇法啦。咁啊，最令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開始同佢個路線越嚟越分開嘅嘢，就係覺得佢開始係喺我面前講一啲嘅説話，喺我背後嘅亦都係講緊另一啲嘅説話啦。就我亦都好，有時我都好輾轉反側，我都好唔明白究竟我係咩嘅地方會令到呢啲識咗咁多年嘅朋友，甚至無由細玩到大嘅朋友，會突然之間會背棄咗我，或者係我做咗啲咩嘅嘢令到佢哋咁黑，佢哋真要憎我憎得咁緊要咧？咁如果只不過係我唔認同你話，即係呢一個嘅大院有落做多十零集就收皮，又或者嚇，即係呢一個節目裏面有你又有阿仙人。咁我希望即係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因為一個嘅老嘢，一個你同我同齡，咁大家都有一啲嘅兒時回憶，有啲嘅 topic 可以去講得好好有趣㗎。譬如我哋講下細個嗰陣時整蠱人嘅方法啊，咁啊打電話點樣整蠱人啊，點樣去揼屎蛋啊，點樣去玩臭蛋啊，咁呢啲即係大家一定要靠喺嗰個年代生活過嘅人去分享啊。咁或者即係講下一啲嘅飲食啊，咁你同阿總理一齊講呢一樣嘢就更加好。咁啊冇話邊個偷光邊個，咁我覺得即係喺整體嘅感覺裏面，我有幾點我會覺得嘅就係、是、佢好似覺得我對佢嗰個嘅專注分散咗嚇，即係又要捧下仙人，呢間又要捧下阿啤梨係嘛，即係又要shine 啊總理，唔知係咪依一樣嘢？我覺得佢覺得我係咪擺喺佢嘅專注力嘅身上邊係少咗，而有一啲嘅不滿。咁但係講真，每一集嘅家常便飯90%以上，我都有親身去親力親為去跟述。咁另外第二樣嘢，咁啊即係我亦都即係聽佢所講啦，即係每一集我都俾翻居馬費佢，而幫你等佢自己捐去唔同嘅慈善團體。咁亦都我做足我自己嘅本分。每一次拍完大院有落，我都有即係帶佢哋一齊去食飯啊，公司俾錢啊，有私人俾錢啊，滿足佢哋嘅呢一個嘅需求啊，剩咧我都冇托手爭。咁有時甚至無，即係我都覺得喂，周公子一埋手就叫六支大啤，飲唔飲得曬㗎？佢都要照叫，叫到成台送嚇四五條友叫七八個送，我話喂大佬，即係食唔食得曬？咁佢話佢肚餓，我都冇炸佢型。咁我就我時真係好唔明，究竟我喺邊一方面啊滿足唔到佢嘅要求，或者係覺得佢令到佢好撚討厭我。開始我同佢之間就越嚟越少咗 topic。 越嚟越佢就開始就係同其他啲網友就會多啲嘅呢啲嘅交流，咁啊即係佢自己有一扎嘅圍爐嘅友仔啦，咁啊。咁啊，亦都係同阿總理啊，佢哋都交往得好甚嘅。嗰陣時阿總理佢都未真正幫我哋好多。咁但係我同佢一坐低，譬如傾偈，佢就一定係鬧我先人。一係咧就係當佢公司裏面嗰啲嘅同事唔聽佢點嘅，佢哋點樣去玩人啊？點樣去整走佢？咁我亦都勸佢喂，開心啲啦，唔好咁啦，手足，即係唔好搞到八婆咁樣樣。一坐低就咁多牢騷，係嘛？咁多人要屌你，咩要搞鳩佢？咁我其實私底下有時覺得佢係咪又開始有啲鬱躁病？係咪因為屋企即係婚姻唔如意啊，或者個小朋友又喺外國讀書啊，自己一個人好撚孤苦伶仃啊？不過甚至冇嗰陣時，我直情介紹阿 Crazy Horse 俾佢同佢出街食飯啊，即係喂溝下佢啦。呢條女其實即係唔好睇佢癲癲得得，但係心地幾好喎，約佢去街啊咁樣啊，咁誒模棱兩可。咁我覺得佢係咪好悶啊？好抑鬱啊？好躁啊？定係點撚樣？咁但係開始有啲嘅言行就好奇怪啦，就譬如我哋籌組要搞依一個嘅低俗頻道轉做 MIHK 嘅依一個時期咧，咁當然要籌錢啦，應該第二節就去講講啊依一樣嘢，我哋點樣去做啦。咁我哋做依一個動作嘅時候咧，佢亦都即係不停嘅就喺度即係同啲網友就講哇，鱷魚即係攞埋啲錢係嘛，即係買埋啲嘢唔聽使，即係咁樣搞法啊，攞嚟啲錢都敗曬係嘛，即係啲善款捐咗翻嚟啊，收咗呢啲嘅唔同嘅一啲嘅預繳嘅呢啲嘅台費啊，咁樣啊兩嘢就俾佢瞓鳩曬啦，咁樣咁同啲網友咁樣講，咁啊傳翻入我嗰度，咁我都話阿周公子，你叫我買一個過萬蚊嘅電磁爐，就喺一個嘅 studio 裏邊要裝。是要俾人哋等你煮餸拍一個嘅飲食節目，咁如果你係我，你一個 CEO， 你張單你批唔批呢？係嘛？我唔可以做呢一樣嘢噶嘛？坊間裏面有好多千零二千蚊或者三千蚊左右已經有嘅電磁爐，係嘛？點解你一定要去到啲咁貴，要使咁多錢？所有嘅善款都係啲網友即係捐俾我哋，又或者我哋即係買依個嘅台花係嘛？即係預繳係嘛？即係我哋攞到嘅錢分先使未來錢，全部都有血有汗，唔可以亂焚噶咁樣。咁當然喺依一方面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嘅拗叫啦，係嘛？咁啊，到最後咁啊，因為即係有一次試完，就係喺一個嘅 WhatsApp group 裏面，即係仙人就生日，好多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同阿仙人咧就講 Happy Birthday， 咁而佢咧就 quit 撚咗個 group。咁我知道個原因係點解嘅，就因為咧佢就好撚老土啊仙人，而當好多朋友同佢 say Happy Birthday 嘅時候，佢就屌你咩唔開心就 quit group。咁我就始終就真係忍無可忍啦，係嘛？即、就、係、是、我喺 Facebook 裏面咧就犯咗一個最唔好嘅嘢，就係屌你老尾屌柒佢，係嘛？咁我已經冇開名屌柒佢，咁但係人都知道我屌柒佢，咁佢亦都睇得到係我屌柒佢。咁啊，即係喺自此以後咧，就即係反面啦嚇，即係亦都係佢 quit 曬所有嘅節目啊，咁啊亦都冇咗佢喺個台裏面嘅蹤影。我其實就覺得好可惜嘅。好可惜嘅就係我始終我原本係有，就算我同阿總理我都有講過，希望可以咧就揾日靜靜地，即係坐定定約佢出嚟講下佢哋兩個嘅問題係發生啲咩嘅嘢，可唔可以話俾我聽？而我亦都好會當佢係識咗咁多年嘅同學，我會同佢講你係有情緒嘅問題，你應該要尋求一啲嘅專業嘅一啲嘅輔導但好可惜，我的唔起心肝，或者我嘅勇氣唔夠去面對依一件嘅事情，我始終都冇做到依一樣嘅嘢。咁我唯一一樣嘢我做過就係有一次喺大院有個完畢咗之後，佢同仙人嗰個不和已經好白熱化，我就捉咗佢兩個去飲嘢。咁喺個場裏邊就係一個卡拉 OK 房，咁啊每人坐一條女，咁然後我就問佢哋啦：你兩個係咪有啲咩嘅唔妥當咧？咁趁今日大家都出得嚟飲嘢，係嘛？旁邊有我請埋你哋啦，孖曬女俾你哋啦，講俾我聽，你兩個有啲乜撚嘢嘅唔妥嘅，大家食口六面擦撚掂佢，唔好擺喺個心裏邊啊！你一日就督我有啲咩佢唔啱，你又話佢屌你老尾乜撚嘢，兩個大人嚟嘅，有啲乜撚嘢係唔可以就屌你老尾係放下成見啫。講真，我哋又唔係為咗錢係嘛，做個節目又唔係話啲大乜撚嘢嘅利益啊，各方面嘅嘢。都是最好求開心同埋一個使命感，希望點樣要做好依一個嘅節目，而冇乜必要要大家喺度互相攻擊啊，互相屌你老尾，你屌我，我屌你，冇意思，係嘛？咁我亦都講曬我嘅問題俾佢哋聽， 咁啊，但係佢兩個，哦冇問題啊，我冇唔中意佢啊，我冇唔妥佢啊，咁係真係冇嘢唔妥啊嘛，冇嘢唔妥就之後唔好諗再屌你個尾同我講佢又撲街，佢又賓州咯噃，咁我就即係喺依次之後，我哋就冇再 touch base 你兩個有啲乜撚嘢嘅不和，咁但係兩個就始終就即係面和不心不和啦，咁啊到最後，咁啊始終就係一係就一個出，一個就另一個就唔出，咁我諗大家如果翻睇翻以前嘅大院有落。你就可以在这一方面就是见到一些端倪。我始终都不明白啊 ,Peter 周啊周公子周慧文你无厘头你即是真我真啲乜撚嘢真得咁紧要甚至无是吗即是在你一飲醉酒啊他就会在个 WhatsApp group, 即是当然冇我份里面啦又诅咒我屌你乜不得好死啊。詛咒我女兒要做雞啊！詛咒我老婆俾人賣撚咗落死啊！哇！我覺得我有啲乜撚嘢嚇，令到你要擠擠你一飲大就要咒我冚家產嚇，咒我不得好死，咒我老婆老母個女兒要做雞，有乜啲乜撚嘢對你唔撚妥咧？咁我真係完全拗曬頭，到最後，既然你真得我咁緊要，就無謂見啦，係嘛？即係亦都冇乜即係嘅心情啊，即系要同你讲和，又或者总之大家唔好见就算数，系嘛？人生嘅你有你嘅吓阳关路，我有我嘅独木桥，咁啊，总之你人你路，我人我路，大家唔需要见。好多人都会系咁样吓，即系先人，即系我同佢之间嘅拗撬，咁啊，当然我知得到系佢侧边有只擦鞋仔，有只围炉嘅人喺度煽风点火，令到大家即系行越行越远。但系周公子，我始终由头到尾开心建成嚟讲，我真系。做足我自己的朋友，對邊個老友我都係用咁樣樣嘅方法去對待佢。咁但係嚇，即係換嚟嘅係佢唔知點解嚇，即係憎恨我到去到要咒我冚家產，老婆做雞，我女兒又要做雞咁樣嘅依一個嘅怨恨嘅依一個程度。咁啊怨恨我不特止啊，即係佢心理開始有啲變態嘅。最後一次連阿總理都辣著咗嘅，就係當阿渠王要娶新抱嘅時候，咁啊總理就當然企咗喺我嗰邊啦，咁啊即係知道如果周公子去，咁啊我哋兩個有鋪頭咧，咁啊好令到阿渠王嘅尷尬。咁我同阿總理就已經一早同阿渠王講，嗱我係人嚟，人就未必到啦，嚟就必定到。咁啊總之嚇，即係你娶新抱啊，娶得開心啲嚇 ，OK。咁啊我哋未必嚟啦，咁樣因為我係知道佢會請周公子，咁但我已經就係好醒目地就嗰日要錄影啊乜乜柒柒啊，咁樣就話唔嚟㗎啦，即係多嘢做啊，咁啊等佢可以請下周公子，唔好佢同阿周公子之間有因為我哋嘅出現有難題。咁啊最撲街嘅地方呢，周公子就話我哋一定嚟係嘛，咁啊等我落機我就即刻嚟。咁而當嗰日嘅正日要去擺酒嘅時候咧，周公子 send 咗 message 去個 group 嗰度咧，就話俾阿渠王佢聽：，我仲有啲 delay 啊，我又嚟唔到啦，真係唔好意思啊，渠王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就好撲街嘅，因為佢好完全知道咧，佢嚟咧，我同總理就冇得嚟。佢唔嚟係嘛？咁我令到 last minute 嗰陣時咧，咁啊渠王咧都請唔撚到我哋兩個嚟。咁但係最有趣咧就係勇哥咧就係做機場啊嘛，咁而阿勇哥當時就即刻 check 佢班個航班，其實班機一早就到咗香港，佢喺度講大話，嚟搞呢啲咁嘅低能嘅小學雞嘅呢啲嘅行為，咁啊卒之連其他嘅原本同佢好老死啊，好尊崇佢嘅一啲嘅網友咧，都覺得呢條撚樣咧心理變態，咁啊呢啲咁嘅小學雞行為，咁啊即係除咗攞病態嚟形容之外咧，我就唔知點樣去講啦。咁啊，唔知嚇，即係我都覺得有啲親家咧會監控我嘅節目，係嘛？就算俾錢啊，都會聽我嘅節目，聽我咁啲撚嘢爆嘅。咁如果啲嘅親家咧有監控我嘅節目咧，咁我希望咧你轉話翻俾阿周公子聽咧，叫佢盡快尋求依一個嘅心理治療師嘅依一個嘅幫忙，希望佢咧早啲咧就係走出依一個嘅陰霾。離咗婚或者係娶唔到老婆，又或者對你自己嘅性傾向係咪有疑惑嘅？我覺得你自己咧，即係早日 find out。人生裏面你50多歲，仲有好長嘅路要走，係嘛？即係無謂咁樣樣搞到你側邊嘅人咧，一個一個咧就離散咗。咁啊，佢做旅遊業，咁啊，即係我都有時都會諗，究竟過完個 covid 之後，我諗佢都幾賓州啊啲時間，係嘛？即係香港出去開會啊，如此類推，佢應該都麻麻地。咁啊，唔知佢生活如何啦。咁啊，總之 anyway， 我就冇嬲鳩佢依條友嘅。咁但係咧，我始終都唔明白點解依條嘅撚樣會真我真得咁撚緊要。西瓜頭有時都會同我講，佢就會話 如果唔係周公子咁戇鳩，即係做埋啲咁多戇鳩嘢，閪子的美食家嘅依一個位輪都未輪到佢，一定係周公子先行。咁我唔敢講係咪一定會必然會發生，咁但係周公子就老正得滯，係嘛？亦都要顧及佢自己嘅形象，啊講嘢出嚟咧就都好撚 mainstream， 好撚主流。咁啊，可唔可以跳脱到好似阿屌總理做閪子的美食家咁勝任咧？咁我諗係兩個唔同嘅 positioning 出嚟嘅。咁啊，屌總理都唔需要係喺依一方面裏邊咧，就係咁咁低咗自己。兩個不同的性質，兩個都有他自己的擁躉，但是當然我們這些喜歡跳脫一些 break the rules 或者 jump out of the box 的朋友，就是喜歡在節地美食家。 anyway 啦，唞一唞，第二節的這個十年血淚史再跟大家傾傾當年我怎樣去籌辦這個的 MIHK 這個的跳出這個的燒藥園的這個框框，怎樣去籌集資金，怎樣去準備開展這個網台。歡迎來到第二節的這個 MIHK 十週年的這個紀念特輯舌到空虛這個網台血淚史。咁啊，大家見到啦，我今日咧就喺我嘅露台裏邊咧，就同大家咧就係錄影啊，講下依十年裏邊一啲嘅過去發生咗一啲嘅事啊。咁啊，其實有少少好似自己一個嘅 confession 咁樣，即係有擺咗好多喺心裏邊一啲嘅問題啊，有一啲嘅唔開心嘅嘢啊，又或者係開心嘅嘢啊，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啊，又或者好少同人哋講嘅一啲嘅十年裏邊我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有時也都不想即擺咗落個床下底籠底咁樣 ，eventually 就完咗，就當成件事冇發生過。咁我可能嘅就係應該即係記錄曬所有嘅嘢先，喺節目裏邊咧就係錄影曬，咁分曬唔同嘅 topic， 咁然後第時可能就真係有機會嘅變翻佢做一本書做紀念都好喎，係嘛？咁有一啲嘅唔同嘅screenshot 有啲嘅當時同人哋影嘅相片啊，咁然後又錄影曬所有嘅 information 落去啦。咁到時即係可以做翻啲修正又好，拍翻曬一啲嘅資料落去又好，係嘛？更加豐富咗個 content 嘅時候，起碼有一個我口述咗出嚟嘅一個嘅特輯，係嘛？記錄曬所有咁多年發生嘅嘢，然後第時再編輯多一次出本老惡即係可能係十五週年啊 MIHK 嘅依一個嘅出本書都咪話唔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嘅 topic 嚟。咁首先啦，上一集咧就出咗街啦，咁啊講過阿觀音啊，即係離開我哋唔肯繼續再做嘅主要個原因就係何方唔肯做依一個嘅證人係督依一個嘅趙善軒啦。咁當時我就有講林康正咧都有份唔去嘅。咁我就估唔到咧，原來林康正有睇喎，定係唔知有啲友仔即係睇完之後就話翻俾林康正聽。咁林安正咧就話：哇！我真係好驚喎！我同你之間係咪有啲嘢啊？咁樣我有啲咩嘅嘢啫？屌你老尾！你做咁多撲街嘢係嘛？賓州嘢係嘛？次次都喺緊急關頭嗰陣時起我飛腳，我都冇撚嬲過你，請你做嘢啦，有啲乜撚嘢嬲你啫？係嘛？唔撚使擔心喎。咁即係佢亦都好擔心啦，即係好似驚即係喺節目裏面我講啤你啲同我之間嘅瓜葛啦出嚟咁樣，我話你有啲咩嘅，你放心都得我一定會如實一定會拎出嚟講嘅，咁你唔使避㗎啦，係嘛？即係我呢個係我自己記錄低我自己 self confess 嘅一個嘅口述嘅一個嘅紀念特輯，係嘛？咁當然亦都有付費嘅會員可以睇到講咗出嚟。咁其實先用我口述嘅方法全部記錄曬先，將來啦做完曬啦即係想決定要做一本書去再輯錄曬所有嗰啲 kick clack 嘅嘢嘅時候咧，再 base on 依一個嘅video 嘅 version。再變為一本嘅書本再留念都未定，係嘛？咁啊 ，anyway， 咁啊，林安正就話：喂，唔係喎，老婆，我自己記得我有應承過同你去做證人嘅噃。咁啊，只不過即係我同你講，而家何方又認又話唔去，又話去，又話去唔去咁樣，咁即係冇乜人去嘅時候，啲證人唔係好多，可以冇乜用咁樣啫。咁我有講過應承過同你去做證人㗎咁樣。咁啊 ，anyhow 啦，咁啊即係。 佢都好緊張，咁佢覺得佢自己有啊應承過有去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嚇，即係都公之於世啦。我喺度，原來當時啊林安正佢話佢會頂正啊趙善軒，只不過佢覺得啊即係唔係咁多人去，冇乜人去指正同效力嘅，就冇乜用咧咁解。咁啊 anyhow 咁啊，即係講真嚇，即係林安正話當時佢都有喺度係嘛，即係見過。趙善軒有撩勾過嚇依一個嘅觀音嘅，咁我就幫佢轉達翻依一番嘅説話，就喺我的節目裏邊咧就講翻出嚟啦。OK， 咁啊，咁但係 anyway 啦，咁就係始終嚇，即係人形河馬就已經就嚇去咗依一個嘅英國賺黃水嚇扮黃絲係嘛，咁啊你哋嚇覺得個孔子學院出嚟嘅人可以繼續可以俾錢佢嘅，咁啊俾錢佢咯，咁冇乜所謂嘅係嘛，咁啊但係依個嚇係始終就係而家 damage is done。係嘛？我當時最受歡迎一個嘅女主持人，咁亦都喺最受歡迎嘅時候，啊，即係因為依件嘅事件咧，冇得繼續再喺我哋嘅台裏邊做節目。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不爭嘅事物，亦都係當時對我哋一個嘅傷害同埋一個嘅影響。咁啊，過咗去就過咗去啦，冇得翻轉頭，係嘛？即係亦都唔知道，如果觀音當時仍然喺我哋嘅台裏邊，我哋會有做多幾多啲唔同嘅依啲嘅唔同嘅節目啊，又或者會唔會啊？即係佢都會嚇喺依一個。網台裏面啊，即係會更加多人會中意可以自己可以脱穎而出，獨立咁樣去做一個嘅節目嘅主持人咧，咁都未知，咁但係已經係冇得再翻轉頭啦，咁今日佢已經嫁咗，做咗小奶奶喺元朗閣裏面咧，就係有時啊，唔知有冇大家有冇機會見到佢做瑜伽。咁啊 ，anyhow 啦，咁啊，即係都依集都要講講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好多朋友都有問，當時點樣嚇即係走出嚟要搞一個個網台，咁啊。當然即係你可以諗下啦，我哋喺低俗頻道嘅時期租用老蕭嘅依一個嘅地方，唔需要買入任何嘅器材，唔需要擔心依一個嘅 server， 冇 operator 用佢哋嘅嘢嚇，咁啊冇錄影室，冇基地，冇廠啊，咩都唔知啲線點樣去接駁。咁如果冒冒然嚇，即係因人哋加你租加到你敏準，咁你話要走，咁而 set up 一個嘅 base 真係 building from scratch 啊，乜都冇嘅情況之下，要起個咁大嘅網台出嚟，搞唔搞得掂嘅咧？咁樣，咁當時我就其實就冇諗過搞唔搞得掂，我就係諗係係咪要搞定係唔搞，搞就一定要掂，係嘛？咁即係嗰陣時勸勉呢一個嘅自己，我哋喺老蕭個地方裏面差唔多有近兩年，世界上面嘅 technology 咧，真係已經係變化萬千。咁起碼有一樣嘢咧，我哋已經慳咗，唔需要咧就係、是、有自己嘅 set up 自己嘅 server。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錄咗嘅節目咧，其實可以咧就係放上雲端啊，亦都可以咧就係寄存喺其他一啲嘅大嘅國際嘅一啲嘅。互聯網公司係裏邊有一個嘅儲存系統，咁啊亦都唔需要嚇，即係買任何嗰啲咩防火牆啊，要 upgrade 啊，只不過咧就係用佢哋嘅 service 係嘛？當然啦，而家就算去到一十幾年之後啦，我哋租用佢哋嘅 server， 我哋都每一季都要俾嚇五位嘅數字嘅，咁啊加埋一年咧就俾幾次五位數字，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幾多錢，都唔係平嘅，因為你累積咗咁多嘅呢個節目，係咪？咁啊，好啦，咁啊 technology 話起身，咁啊即係你要整個錄播室，咁你一定要有 mixer， 有線路，有網絡，要上網要出街，用咩嘅 version， 用咩嘅 format 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依全部都要諗啦。咁我完全都唔識，我話俾大家聽，我係淨係識做節目、創作節目喺 technology 啊、IT 啊各方面嘅嘢，係完全咧就係冇任何嘅構想係點樣去做，咁啊。我都唔記得咗點解我咁有勇氣，我依一方面完全冇專長，就爆出嚟，就走出嚟去做啦。我完全喺依一方面都唔識，亦都冇側邊任何一個人咧係識得咁樣去點樣去做。咁好啦，咁我好記得咧，就應該係有講過，我哋有個構想就要離開依一個嘅老蕭就去獨立嘅。咁啊，而當時咧，我哋亦都係有講過咧，就係話我哋會幾時幾時咧就要離開依一個嘅老蕭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以一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 咁我都亦都同阿林宇陽亦都話俾佢聽，我哋要幾時幾時咧就會離開佢嘅依一個嘅地方，唔再續租佢哋嘅地方。咁其實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其實我哋係完全冇任何嘅plan 係應該要點樣去做。我搞唔撚掂就閪諗啦，最多都係咁樣樣，係嘛？咁自從依一個消息即係出咗出嚟之後咧，就有好多嘅老友記咧就嚟幫拖啦。咁其中最緊要一個老友記咧就係當然係阿 Vincent。咁 Vincent 咧就係一直睇低俗頻道裏面嘅網友，咁佢當時佢個網名就而家都一樣嘅，叫 CC Smith。咁 CC Smith 都好勇於留言，亦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嘅。咁我講真，其實個台可以 set up 得到咧，最大嘅功勞咧就係都係 Vincent。Vincent 到目前為止咧，仍然我哋咧喺由開台嗰陣時到而家一直堅定地堅啪啪嚇撐我撐到而家。冇離棄過我嘅一個嘅好忠實嘅一個嘅夥伴，咁啊當時 Vincent 就亦都有 text 過我，咁啊亦都有同我研究過係點樣去做，咁啊佢有個老死就是歐陽 Patrick， 咁啊老中，咁啊 Patrick 亦都係搞開依啲嘅internet 啦、錄影啊、音響啊，各方面嘅嘢嚟嘅。咁啊，直到係即係嗰陣時就 Vincent 就負責就係全盤咧，就係幫我去同阿 Patrick 咧就係聯絡，究竟啊即係個 system 要用啲咩嘅 system 啊，買咩嘅 camera 啊，如此類推，個預算係點啊？點樣去 plan 啊？嗱，好奇怪啊！即係你有啲人就話我完全唔撚聽人講嘢，哇！我好固執，好一意孤行，完全我唔撚理人哋講啲咩嘅 idea， 完全就否定我自己覺得係啱嘅嘢就我要去做。其實你答啱咗一半，我並唔係一個咁嘅人，但係亦都有一半，我係好堅持我自己做嘅嘢，我諗嘅嘢。點解咁樣講呢？因為Vincent 咧同我推薦所有嘅 plan 咧，我係冇一次 check 過佢，唔係我唔識嚇，或者又或者我信曬佢所有講嘅嘢，即係我自己因為我唔識而信佢。而係即係佢亦都有一路以嚟一做介紹啊、教我啊，或者啲嘢點樣去做。咁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熱誠，我感覺到佢冇任何嘅私心，佢完全係冇任何嘅利益之下，佢去幫襯我，幫我手。咁我當時即係佢講完呢啲嘅嘢之後，咁佢成個 proposal 真係完全係 work 可行，不值壞曬各方面嘅嘢，佢 set 咗一個嘅預算，大概係幾多錢？六位數字、七位數字嚟緊。咁啊～而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亦都好了解到佢計完曬所有嘅數，係以一個最底最底嘅方法、最慳錢嘅方法咁嚟做。咁我係完全冇否定過，或者係只不過俾一啲嘅意見。咦？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唔需要咁多部機，或者係我如果要即係第時我哋要有兩至三個嘅錄影室嘅時候，有冇啲咩可以共用啊？即係點樣去最慳啊？個方案會係點啊？好多個朋友咧都會覺得話，有時我同你講有啲嘅方案，點解你完全都唔用啊、唔聽啊，就係一意孤行啊？個原因係你啲嘢唔肯得啊嘛。屌你老尾，你啲嘢得我咪用咯，你啲嘢唔諗得我咪唔諗用咯。有幾可 Vincent 屌你老尾係提議我做嘅嘢，屌到我係彈鳩佢鐘啊，係嘛？咁但係好多人都會唔會明白係嘛？即係話，老闆你應該要點用啲乜撚嘢嘅架撐啊？點用啲咩嘢嘅 investment 啊？你要點嚇？你要使啲咩嘅錢去買啲咩嘅？鬼唔撚知阿媽係女人咩？鬼唔撚知屌你老尾許俊恩嘅老婆係李嘉欣咩？係嘛？你有好多嘅嘢，你唔可以淨係要諗啊！即係你要做到最多嘅錢抌落去。咁但係你抌咗依一忽嘅時候，你有好多嘅 credit card 嘅嘢，你就夠錢做。即係冇人會知道嚇，即係我個盤算或者我個 budget 有幾多嚇，又或者係我籌到幾多錢翻嚟？你哋嘅諗嘅一個最 ideal、最烏托邦嘅一個嘅講法。是阿媽是女人，而我自己知自己事。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咧，當時去籌依一個嘅MHK 去籌組要做咧，整體埋單咧係要240多萬。租地方啦，裝修啦，買器材啦 ，kick lock 啊，所有嘅嘢咧要200多萬。咁而當時咧經阿啤梨哥啦，揾阿林依麗啦，咁而林依麗揾咗一個嘅成業街嘅依一個嘅樓盤啦，咁啊租咗之後啦，咁啊50,000多蚊一個月，咁啊一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咁啊即係你都諗緊啦，嗰度起碼都要19多萬先至開得到波，咁啊又買器材又裝修，裝修又即係 幾千尺，咁你都諗得到啊，唔會平得去邊啊？咁當時有幾個情況嘅，咁我首先咧就係先賣一個嘅期貨，就話我將來要有幾多幾多嘅節目啊，幾多個鐘頭，咁大家如果信到我哋嘅咧，就俾台費1000、5000係到10000去即係不等係嘛，即係總之買得幾多得幾多，咁大家幫手就籌咗個錢翻嚟，咁已經籌集咗一堆嘅資金。咁好啦 ，IT 嘅技術啊 ，technology 嗰方面咧，就嗰陣時就 Vincent 去幫手去做啦。咁而個揾地方就阿爹你哥揾阿林依麗咧，就係幫手咧，就係揾個地方去做啊。咁而跟住咧就要揾裝修啦。咁裝修嘅時候咧，就老虎頭阿 G-Man 咧就介紹咗佢好朋友俾我識，咁就叫做 Yukio， 即係後屘竹字室嗰個嘅靚仔建築師。咁佢就真係都好拔刀相助，好平。好平好平咁樣就即係幫我設計裏面嗰啲嘅嘢啊、畫跡啊，因為佢哋都係聽我哋節目嘅網友啦，又係阿 G-Man 嘅老死啦。咁當時佢就即係好平咁俾一個嘅 idea， 我就個地方 base 啦，林依麗幫你揾嘅依一個嘅單位嘅地方嘅情況之下咧，個設計嘅情況會係點樣？咁然後跟住咧就要揾翻佢個商會裏面一個做裝修嘅人咧，就幫我哋搞。咁裝修搞掂，揾地方搞掂 ，IT 搞掂，咁跟住就要去揾人啦。咁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其實咧就阿搞貓俊咧就出現啦。搞貓俊知道咧我哋要搞台咧，其實喺嗰陣時間咧，搞貓俊咧亦都咧就係無水之戰，就話希望咧就係即係睇下幫唔幫到我哋手，咁啊即係幫我哋做下 camera man 啊，幫我哋咧就係做下剪片啊各方面嘅嘢。咁即係我都同阿簡北俊講啊，即係個節目嘅方向會係點啊，製作會係點樣啊？咁當時咧就錢小豪咧就係喺我另一間公司裏面嘅員工，咁佢亦都係幫我做低做頻道一啲嘅剪接嘅工作，亦都學下咧，我開始 train 佢點樣去拍嘢啊、剪片啊各方面嘅嘢。咁變咗有阿搞貓俊楞阿錢小豪咧，咁其實咧起碼咧開波嘅時候咧就人腳上面咧就應該咧就會夠腳嘅嚇，咁呢個情況。咁跟住咧就係有一個好似流交咁嘅物體啦，就係當時咧就有阿斌哥，亦都係無水之戰就 tag 咗，喂，我聽講你搞網台喎，唔知我冇有地方可以幫得到手，即係幫到忙嘅。咁佢就響躲，咁佢就以前咧，原來佢都係廣告界嘅，不過佢就做 TV 嘅後期嘅，咁做開後期製作啊、VT 啊、operate 即係嗰啲operation kick class 嘅嘢，咁佢都有興趣。咁同阿斌哥傾啦，咁阿斌哥就咦，咁即係可能要搞啊，你做負責做 operator 聽聲啊、錄影啊嗰各方面嘅嘢啦。咁就有啊 operator， 有啊搞貓進做 production， 兩頭馬車。咁啊揾到啤李哥，揾到林依麗，租咗個地方。咁啊揾到阿 Vincent。開始即係整啲架撐啊，諸如此類，咁即係差唔多齊咯。咁即係當時亦都睇翻我籌咗幾多錢出嚟啦。咁就其實就如果整個預算係240幾個嘅時候咧，當時咧我就已經足夠咧就錢咧就係落訂租地方啊，買器材，咁亦都可以咧就係做裝修。咁但係咧就其實就唔夠錢嘅。應該當時籌集翻嚟嘅錢銀啊各方面嘅嘢咧。大概咧就係80萬左右，咁加加埋埋咧就勉強可以開波。開波咧就應該可以講得切咧，喺依一個嘅2015年嘅7月1日咧就進行呢一個嘅首播。咁其實真係都幾兵行險著噶。其實我真係冇200幾萬喺個手裏邊，就開波做整體嘅依一個嘅網台啊，各方面嘅嘢。其實而家諗翻起嚟，我真係黐線嘅。你冇咁嘅錢嚇，即係冇咁嘅頭，衝到咁撚大。我唔知哪裡來嘅一個嘅信念，哪裡來嘅一份嘅自信。我覺得一定係搞得掂嘅，唔知點解，我一定係冇撚問題嘅。一定係足夠嘅錢，我可以解決得到。咁最後屌 worst case scenario， 我就不如將層樓去按咗佢，咁就攞我按咗個錢出嚟去找數啦，咁樣咁有都有依一個嘅念頭。咁總之嚇，即係我自己就啱啱搬咗去一個潘咸道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嗰個地方住咗幾年，咁樓價又升咗。咁當時2013、2014年之後咧，開始樓價又升翻上去。咁 最多咪升咗去，咪即係攞個升咗出嚟嗰個錢，然後按翻出嚟，咪供辛苦啲咯。咁啊，即係起碼籌翻百零萬出嚟，咁啊點都夠冚條數噶啦啩咁樣。咁啊，即刻就諗我成件事，如果要做依一個嘅網台啦，如果我要做，我究竟係賺幾多錢，攞幾多彩，或者係要將來係咪上市？我其實冇諗依一樣嘢，我淨係諗一樣嘢嘅啫。我要輸盡，我輸咗幾多錢？我就喺度諗啦，如果而家手上邊嘅攞曬人哋啲期貨，攞曬人哋嗰啲嘅預繳，啊攞曬人哋嗰啲流花係嘛，即係嗰啲嘅錢出嚟就係整定個台，咁然後啊即係埋尾嘅爭求幾，咁如果爭求幾嘅依一個情況之下，如果真係逼不得已按樓，咁我應該就夠埋曬所有嘅單嘅啫。咁但係其實咧咁諗咧都係唔諗掂，因為我冇諗過咧後續咧，就算我而家咁樣去。按樓按成成要 clear 咗條數，其實跟住一開車之後咧，呢只航空母艦咧就要開始啊燈油火蠟啊人工啊，你只不過你個 debt 咧就累積落去。我忽略咗要計一樣嘢，就係起碼我要籌嘅錢咧，我要預半年啊，呢一個嘅真真正正 operation， 即係話咧我計漏咗一條數咧，就係半年之內啊，一蚊都唔賺到，咁啊交鋪租啦。租 server 啦，請人工啦，節目嘅製作啦，公司裏面嗰啲嘅柴米油鹽啊，汽水啊，飲飲食食嘅同事嘅 expenses 啊，居馬費啊，嗰、那個錢其實我係冇計到落去，我都有啲幾戇鳩嘅啫。其實諗翻起上嚟嘅時候，如果我要計足半年嚇，即係個營運，其實當時啱啱開波嘅時候咧，一個月要使26萬，有時去到30幾萬。咁即係換句話講，如果半年一蚊都唔賺嘅時候咧，我個營運基金咧，起碼都要我當28萬啦，係一個平均數啊，乘6 6 8 4 8 6 1 12 168萬 ，on top 再加200幾萬，整體依一個公司 set up， 即係換句話講，嗰度要 close 住5球啊，即係成個公司半年之內嘅營運一蚊都唔好賺。咁我只不過係計咗條數，我就即係好進取，同埋我好冒險，就係即係好，我即刻覺得一埋手就即刻開波，就即係啲人會好多人會睇啊，我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賺錢啊，係如此類推。咁我只不過就預個預算就係咗200幾萬，就係我輸200幾萬，其實就唔止，你會有好多錢會跟尾會輸。咁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即係唔死得啊！即係今時今日過咗10年之後啦，咁諗翻起上嚟都的而且確咧就幾鬼死危險同埋搏命。咁啊，當時我就去諗啦，如果我租個咁大嘅地方，其實我有幾個唔同嘅範疇，我可以去賺錢嘅。第一，我就梗係即係要自己製作個出名嘅節目可以大概多啲人會睇啦，會 subscribe 啦。第二，我哋會揾一啲嘅廣告商10000幾千屌每個月你同我揾10萬蚊嘅廣告翻嚟，咁啊夠浪啦，係嘛？好啦，我哋有廚房，我哋有咁大嘅廳，我哋可以租俾人有 function 係嘛？一個月係嘛？租翻2-3萬咁樣出去俾人，或者1-2萬咁樣租咗俾人，我填一條數，或者我哋幫人哋製作一啲嘅節目啊，見到個網台好多人都可以製作佢自己嘅節目啊，咁啊嚟租我哋嘅地方啊，咁啊打800蚊一集係嘛？一個月啊！有10個人嚟租，咁啊，淨係做4集，8×4就3200，10個都有30000幾啦。咁啊，計條數出嚟，話加加埋埋10-20個，點都揾到啦啩？咁樣點知就真係揾唔到噶。即係你叫人哋嚟開節目係嘛？你唔撚使俾錢佢，佢就嚟開。我即係後屘之後，遲啲直播先同你講呢啲嘢。你話揾 sponsor 即係你個個都粗口爛舌奇形怪狀有牙岩纏纏啊！你節目主持人又唔係靚仔，邊撚個屌你老尾閪係嘛？即係俾依一個嘅廣告你啊，係嘛？咁你又諗住啲網友會交台費，繼續會擴張落去啊！咁多人嚟聽係嘛？每人俾一人100蚊一個月，你都發達啦咁樣。咁事與願違，所有諗出嚟嘅呢啲可以開出嚟嘅呢啲嘅範數到最後我最唔想做嘅就係賣嘢，係嘛？賣嘢真係一個另一個 operation 出嚟都要靠賣嘢開放日去賺多啲嘅錢。我係計咗好多嘅一啲嘅範疇，但係始終冇一個範疇真真正正 bring in 咗好撚多嘅呢一個嘅生意係翻撚到嚟。咁當時咧就未必有咁多人知道我，其實我未夠錢嘅，即係都唔可以講話賭白頭片。總之隻船咧有個 engine 嚇，如果有個帆，咁求其影隻舢板，咁少少涼水就出海啦。 咁啊，只船行到几远咧？其实真系唔谂知。依一只船咧，就好似俾人哋感觉到一只好似好大嘅船咁样，但系其实只船咧，其实千疮百孔，随时沉得。咁但系咧，得我一个人咧，就系了解清楚个依一个嘅状况。咁啊，硬着头皮去马，咁啊，开波。咁而当时咧，有有趣嘅地方咧，我都之前有同人哋分享过，有个人咧叫 Samuel Hong， 就嚟 approach 咗。咁啊，當時真係好多人 approach 咗啦，個都話嚟幫手，個人嚟幫拖，一間又話有個人嚟幫你整 security， 一間又話有個人走嚟就係、是、啊幫你睇風水，一間又話有人出嚟幫你捉鬼，一間又個個嚟幫你做 operator， 又係點撚樣，如此類推，多人多到 我不得了，我都應酬唔 Q 落咁滯。咁呢個 Samuel Hong 就話咧，就100万咧就想捐俾我哋，就搞依一個台。咁我就已經係諗，即係世界上面邊有咁撚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咁啊，亦都同阿 Billy 哥有講過依一劑嘢。咁啊，即系后屘吓，即系几次吓，佢话俾钱俾钱都唔俾，咁其实我已经系打定输数，系觉得佢就真真正正咧就唔会俾钱嘅，咁我亦都冇鸠理佢。咁啊，到最后咧，呢个捻样咧就即系当然系走数啦，讲咗唔定数啦，咁但系我亦都唔会怪佢，我即系觉得佢即系觉得佢搵戆鸠，你冇搵必要要俾我哋噶，系嘛？即系你冇人有咁捻 generous。会咁大方系嘛？即系会捐钱俾我哋，即系等佢搞呢一个嘅网台。我系一直都唔信，咁所以喺由头到尾里边，我系完全冇将佢嗰条数咧就计落我个成本个 income 嗰方面，或者系个 donation 嗰方面咧，可以去卖到单、行到车。喺由头到尾冇计过。咁如果佢认为佢可以玩捻到我咧，咁佢真系好捻戆鸠。咁但系点解有个咁戆鸠嘅人走嚟，即系嚟同我哋讲话？喂，我捐钱俾你。搞啦咁樣樣，咁其實咧，我有諗過咧，即係背後係咪有人指使佢，叫佢咁樣去做？咁而咧就係等我哋咧就以為真係有人咧就係、是、會俾咁撚多錢，我哋咁樣浪鳩，然後走出嚟咧就係搞撚大個頭，到最後咧唔俾呢個錢我哋嘅時候咧，你哋班撚樣咧就含得撚橡皮糖啦。嚇，賭白頭片係嘛？爭人一身債係嘛？裝修佬又追你債，屌你老母！業主又追你債係嘛？啊，又冇錢去找出糧，咁你就含撚橡皮糖。咁我有喺依一方面咧就有諗過。咁呢個 Samuel Hong 咧有一次咧就同我講啊，我唔知道你原來上次去過邊個地方睇過鋪。咁啊，依一個地方個鋪嗰度咧，依個人咧，我認識嘅。咁啊，佢遲啲好似喺迷迷裏邊咧就搞一個嘅 function。咁啊，你去到嗰陣時咧，你見到佢嚇，你就話唔好識我啦咁撚樣。咁我都好撚 out 頭，即係點解你會講啲咁嘅嘢咧？咁樣咁到最後係嘛？原來係咪佢唔想知道原來佢同迷迷有任何拉楞咧？定係咩嘅事咧？咁我又喺一方面有作推演，咁我就無謂作過度嘅解讀啦。咁我其中有一樣嘢，我最諗嘅就係、是、世界上面嘅人係咪真係咁撚無聊？係會特登去話捐錢，其實就捐唔到，去善鳩你。咁而邊個想遇上善鳩你嘅咧？咁喺當時嘅依一個嘅情況，我當然係呼之欲出啦。大家都知道邊個最撚真鳩我係嘛？想我哋賴嘢咁啊，唔好講邊個啦。咁啊，知道就估到就算啦。係咪依個咁戇鳩人咧？因為到最後我諗緊係嘛，即係可以即係無聊到係嘛篤灰嚇、啊，無聊到又話將某一啲人嘅。信翻譯做十鳩幾個語言抌撚曬俾啲即係屌你老尾閪嘅回教國家係嘛聖戰組織啊，即係要搞鳩一個嘅香港嘅知名嘅一個嘅媒體人係嘛，即係去無聊到咁嘅人嘅情況之下，可能佢真係好撚無聊，即係揾人去扮捐錢，然後跟住就屌你老尾閪係嘛，即係又就撻皮賴數咁啊，線路一鑊，等我就含得撚橡皮糖。咁啊，講真嚇，即係如果你真係咁樣樣諗，你都幾撚戇鳩嚇。即係我亦都唔係你想象之中咁撚窮，係嘛？我亦都預咗呢個錢係要蝕幾多，係嘛？冇諗過賺幾多，就係但預咗蝕幾多，但係只不過我係冇撚諗過係原來係蝕更加多，嚇即係嗰條數都幾撚襟計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啊嘛，開頭諗個 business plan 係咪可以有好多方法去賺到錢啊？好多個方法可以有好多嘅 income 入嚟呢，原來真係事與願違。如果你問我呢，點解十年血淚史蝕到空虛即係蝕咗千幾個呢，千一萬呢，其實有一個原因就係我忽略咗嗰個 income 入嚟個錢嗰種小法啊，係難以想像啊。第一，另外第二樣嘢我係真係忽略咗，就係嗰種開支嘅法係的而且確呢少咗情況。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咧都 後話啦，係嘛？即係面對依一個嘅困難嚇，咁但係點樣埋單走數咧？係嘛？即係原來仲爭一半，係嘛？咁喺依度咧，我好先鳴謝一位好好嘅老友記，就係蕭永基牙醫，Troy 基哥。咁啊，基哥咧曾經喺我哋大院有落咧就係出現過，帶我哋睇過馬鞍山礦工嘅一個歷史。咁佢喺我哋最唔掂嘅時候咧，佢義無反顧，佢唔識我，佢攞住一張支票就上嚟迷迷交俾我。攞去用住先啦，有就還，冇就算嚇嗰只。咁啊，佢亦都係阿仙人慈幼嘅一個嘅師兄嚟嘅。咁佢同阿仙人識嘅，即係聽下節目嘅都係認識翻佢。咁啊，即係托阿仙人話俾我聽想捐錢。咁啊，即係好彩到最後，即係我都有足夠嘅能力咧，就可以還翻錢俾阿基哥。咁但係依一個義無反顧，即係拔刀相助、雪中送炭，係我完全唔識佢，佢可以係咁張支票嚟，即係義助我哋開台咧。是我一直記到而家嘅，感激你啊，基哥。咁啊 ，anyhow， 咁啊，開到一半就發覺唔夠錢嚇，即係仲有100多萬至可以埋一條數嚇，即係清曬所有嗰啲嘅開台嘅依一啲嘅成本嘅時候，咁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咧？嚇，點樣去收科咧？咁啊，當然啊，即係去到而家已經解決咗啦。咁啊，總係有 solution 啦。其實依一個嘅 solution，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上天嘅安排。冇老細嘅安排咧，係解決唔到依一樣嘢。咁上天安排咗啲咩嘅白武士啊、天使啊嚟幫手解決依個問題咧？下集嘅依一個嘅十元與類史，我解釋依邊個嚇？從前夢裏的情人，騎著白馬披著衛生巾嚇，依一個嘅白武士出嚟打救 MHK 嘅白武士，我同佢解釋究竟係邊位嘅旅遊記，揭露佢嘅依個身份。下個星期，下個星期嘅依一個嘅蝕到空虛十年血淚史，再同大家去分享。 再奋斗100000次，闯出幸福快乐乡。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陪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